很酷，最后还得在延庆冬奥馆廊领略环保黑科技呢吧。 你怎么知道？ 我们就是文明微探员。 9月22日，跟我们一起加入首都文明办主办的蔚蓝北京绿色出行助力冬奥线上推广活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体坛夜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体坛夜话节目，我是康乐。我们今天的夜话主聊足球，上下半段我们把足球相关的这个一周的话题都给聊透了。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把天英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天英你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康乐好。 那最近大家都热聊一个话题啊，天英，就世界杯有可能从4年改成2年一届。这个其实国际足联的相关方面是主推这件事的，也看到了一些球星也是站在了国际足联这一边，但是欧足联包括那个南美足联那边似乎都是表示比较的反对。今天我也看到了一则消息，是一位德国国家队的手球运动员戈拉，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一种担心，说足球不需要更多比赛，如果举行更多足球比赛的话，那对边缘运动和小众运动他认为没有任何的这个帮助。像听听天英你的看法，你觉得世界杯从4年改成2年这件事儿，是不是也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件事儿啊？ 我觉得啊，这个话题应该就是说，我们大家在讨论这个的时候，其实应该特别明确一个概念，就是本身来讲，足球运动可能是现在体育产业当中最赚钱的一个事儿，所以说跟这种足球有关的事情，一定是跟经济有关，跟钱有关。第二个呢？就是国际足联其实想做的呀，他不是说我就是通过增加比赛，国际足联的想法是减少这些没有意义的比赛，然后呢把这些那个比赛给它整合凝聚成一个相当于围绕着世界杯而进行的比赛。就是他不是说我现在有一年要踢50场比赛哈，我为了这个我一年给球员增加到80场比赛，不是这样。他是认为有一些比赛因为赛程赛制的原因其实存在的意义不大，通过调整之后，那么我们把一些没有必要的比赛砍掉或压缩，然后呢围绕着世界杯来做，因为世界杯是国际足联最赚钱的项目，整个啊这每4年啊真是大捞一笔，大赚一笔，但是他们觉得不够啊，最好能改成2年一次。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大家可能在判断的时候这两个问题我觉得要搞清楚。我觉得对于整个的这个国际足球来讲，这个事情是当前啊这个疫情之下啊这种经济危机啊当中产生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后果，就是说真的是整个世界足球都失衡了。另外一个，我认为这个事情对于中国足球来讲其实不是一个好事情，这个4年一次啊，这个变成2年一次真的会给中国足球忙活死。另外一个呢，会给中国足球这个联赛带来一个巨大的伤害跟打击。我认为对于国际足球来讲，对于国际足联来讲，这是一次挣钱的好机会；对于中国足球来讲，这有可能是一次非常大的打击。 天英，你提到这个观点还是，我觉得还比较新的。就很多人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哎，这改成2年一届了，中国足球好像我们男国足啊，冲进世界杯的概率是不是要提升一些啊？因为这个比赛世界杯举办的多了嘛。天英，那你觉得一旦比如说2年一届的话，那是否就是你的意思对于这个国内的联赛将会有很大的一种影响？比如说国足集训的时间，万一要集训个半年啊，很长的时间，联赛这个肯定受到巨大的影响，你是这个意思吧？ 对，的确就是说，第一个哈，就是说2年一次中国队世界杯是不是出现机会增加了？咱们还是这么说，就是说小学考试哈，这个学生在班上倒数第一，这个一个月考一次，他就是倒数第一。每周考一次他还是倒数第一，他不会因为每周考一次他成绩排名中游了，不会的，他还是不会，这题他做不会他还是不会，一周考一次，一个月一次，一年一次，4年一次，他该不会还是不会。所以说中国足球的成绩不会因为世界杯的增加而提升。而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这种情况，我们的能力备战能力就这样，对吧，球员能力就这样，只能通过长期备战提高球队能力。如果说是2年一次，会导致呢对我们联赛的伤害在哪儿呢？第一，大量时间备战，4年一次，我们估计牺牲了2年的联赛。那如果2年一次，那我们是不是整个这个联赛每年就不用搞了，全搞成赛会制国家队集训就够了，我们的职业联赛就没法踢了，是第一个。另外，如果2年一次， 导致我们赛程赛制再发生变化的话，那么我们再更加无法引进这些优秀的高水平的运动员，然后我们国家的这种联赛的外援水平会进一步下滑。我认为这个对于我们国内的联赛来讲，只有两年一次，就是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本质上来讲，还是因为我们的联赛水平不够，球员水平不够，导致我们不得不采取长期集训的办法来提升世界杯的这种参赛水平。而这种背后就会给联赛已经带来伤害之后，现在两年一次，这伤害 double 了，这伤害给乘二了。 世界足联和欧足联现在这个对着干的这个态度来讲，很多人说了这事儿不一定能够最终的成型，但是国际足联就像天英你所分析的，他最大的一个推动这个的动机就是钱，想挣更多的钱。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未来比如说国际足联在这个经济利益上能够更多的倾斜于这个欧足联方面你认为这个如果欧足联点头了，是不是这个事儿基本上就能够改成啊？ 对，因为我们知道最反对这个事情的其实是欧足联跟南美洲足联，因为世界上最好的球员都是欧足联跟南美洲足联的，而这两个国家的这两个大洲的这个洲际比赛，我们知道哈，美洲杯啊跟欧洲杯都是最挣钱的比赛，就是人家这个大洲的足联就是借着你四年一次中间这个份儿，人家搞一次这个自己的杯赛，自己挣一次钱。您现在把这个比赛降到了两年一次，把人家的时间占了，那就等于跟人家产生了一个大的利益的争夺。你在争夺南美足联和欧足联的经济利益，即便是说啊，那个国际足联说，那我们给你分钱，是吧？啊，我们那个两年一次挣钱 double 了，我们把利益给你们分过去。但是，应该说，之所以除了这两个大洲的足联反对，剩下的这些像非洲啊、亚洲啊，这些足联支持，就是因为这些足联还等着要从里面分钱呢。也就是说，国际足联即便想给欧足联分，想给南美足球分，南美足联分，那么真是他能分的空间，他能分的数额，我认为可能远远不及人家自己办比赛挣。所以说，利益的分割呀，才是这个争夺当中最关键的一点。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就是可能性哈，就是双方能不能达成这种妥协，我认为难度非常大，除非在这种金钱利益或者说在别的方面能够互相之间有妥协，否则这个买卖真的是真金白银的这种去计算的话，这个买卖对欧足联跟南美足联来讲划不来。 嗯，电影咱们再畅想一下，比如欧足联最后就是不松口，南美足联也是跟着欧足联这个劲儿，就是跟国际足联叫板下去，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国际足联就是强推这个，那就是比如撕破脸的话，我看到有一个朋友的猜想说一旦撕破脸了，有没有可能说这个南美足联和欧足联哎在一块儿，咱们这个这么多球星组成一个这比如说欧洲加美洲杯小世界杯新的这个世界杯，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国际足联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品牌，世界杯的品牌也就不复存在了你觉得呢？如果这个情况是按照这个方向去发展，有没有可能？ 其实这个还真是一个一个挺好的一个畅想。我觉得这个比赛如果能推出的话，哈，它的赞助商啊一定不会少。咱们说白了哈，你说这个世界杯，您别管它是24个球队的时候，32个球队，哪怕以后有40个、48个什么的，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最后杀进16强的，杀进8强的，不是南美的就是欧洲的，那么也就是说世界顶级球队所构成的这种世界上关注最多的杯赛，其实就是在看南美球队跟欧洲球队。在此之前有一个丰田杯，大家印象都特别深，对吧？这是欧洲的欧冠踢南美的解放者杯，是欧冠冠军，就是欧洲的联赛第一，欧洲的联赛俱乐部的第一名，踢南美洲的这个俱乐部的第一名，这是美洲，这是南美洲跟欧洲之间顶级俱乐部的对抗。那如果说搞一个比赛是由南美洲跟欧洲的顶级国家队的对抗，我觉得你说它是小世界杯，我认为都有点说得低了。它是80%的世界杯，就它取得了世界杯的精华的80%，那我认为人家这个对于人家来讲非常愿意干。我觉得欧洲、南美，如果说有一个财团说，哎，你办吧，我给你出钱，你这个保底的钱我给你出，咱共同开发，真是撕破了脸，美洲、欧洲真不怕国际足联。 他真不怕，他真能自己干。那我觉得那收入别跟亚洲、非洲、大洋洲分了，人家自己分吧。我觉得这买卖真是算得过来，能算得过账来。 嗯，是，但是我们这边只是一个，就是所谓的遐想啊啊，这件事儿。就看国际足联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推动的情况。但是我前一段看啊，电影就是国际足联很多的这个大佬，包括大咖啊，以及这退役的球星什么的，这是很多都是支持的。你比如说大罗啊等等的，还有这个教练瓜迪奥拉什么的，都为国际足联去站台。所以这个由四年改成两年这个事儿啊，还真的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啊。当然提到我们中国足球了，就有朋友也说了，这个四年改成两年一届，那中国足球这个相当于多一次的这个冲击的机会，但是呢，像天英所分析的，这个咱们实力如果不行的话，那多几次都不行，你改成一年两届，估计也冲不进去，当然有朋友还说了，天英，那这个频次改不改，这咱们比如说先放下，先不聊，要聊一聊世界杯扩军这个事儿，比如说。世界杯扩成了48支球队了，天生你觉得那国足是不是这个概率就会提升很多呀？ 我认为48个球队，按照中国足球的世界排名来讲，如果按大洲再分配名额来讲，还真可能有点戏中国足球，当然也得努把劲哈。但是大家可以想哈，如果是48个球队，然后打小组赛，然后再打这个杯赛的话，那整个这个世界杯啊，或者说这个未来这48个球队的世界杯，那真是现在能打将近一个月啊，到那时候那一个月就搂不住了，那起码得打一个半月或两个月。那我觉得到那个时候，这个杯赛的性质就变了。杯赛啊，刺激就刺激在短平快，这个都是淘汰赛，每场比赛都是生死战，这个是杯赛的这种魅力。如果说比赛多了，次数多了，其实会把他自己的世界杯的品牌造成很大的影响。就是如果扩军，对中国足球来讲肯定是好事儿。这不就是等于说嘛，班上这还是咱举例子啊，班上说这个前50的同学那个可以升学哈，50名之后淘汰了。那现在说前100名升学，在中国就够了是吧？咱就中国队就加进去了。所以说这肯定是好事儿。但是对于国际足联来讲，对于国际足球来讲，盲目的扩军扩大世界杯的规模绝不是好事情，这个会把他自己这个长期的品牌砸掉的。这也是为什么国际足联这么多年以来，尽管挖空心思想挣钱，但是在扩军这个事儿上还是慎重的， 需要非常谨慎的一个态度。另外就是世界的这个足球各个联赛，尤其是高水平联赛，我观察到啊，天英，近些年其实很多球员已经感觉到是非常的疲劳了，就是尤其是国家队和俱乐部的比赛，它是有很多的冲突的，甚至会产生很剧烈的一种矛盾。比如说欧洲的这个大俱乐部就不愿意放人，尤其像一些南美的比赛啊，这个世界杯预选赛前一段时间也出现了这个俱乐部与南美的这个比如说巴西、阿根廷这国家队之间的这样的矛盾，人家不愿意放人等等等等。天英，从你这么多年的一个观察的角度来讲，你觉得就是欧洲的这个联赛的这个顶级的这个球员，他们这个比赛现在是不是负荷基本已经满了啊？包括对于他们伤病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来讲，就未来再增加比赛，是不是从他这样的一个承受力上来讲，都是一个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啊？天影， 的确是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哈，首先很多球员的这种伤病情况，就是随着这几年这十几年以来这种世界的体育的医疗水平的提高。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近乎于有超能力、有这种超级身体素质的球员，比如像 C 罗哈这样的，是一个最典型的代表。其实这种整个体育的这种身体素质、运动员的身体素质都在提高。但是即便如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其实发现很多球员的这种伤病、很多球员的这种疲惫依然在增加。就是整个球员，因为我当时看过里瓦尔多当时写过的一个采访。就里瓦尔多，他作为，当时巴西队跟巴塞罗那的这种超级巨星，这种在整个地球上飞来飞去啊，打各种比赛，回到巴西，回到南美打预选赛、世界杯预选赛，打美洲杯预选赛，然后在欧洲打欧冠、打巴塞罗那的西班牙比赛，然后还要跟着巴西国家队去踢各种挣钱的热身赛。当时我看过里瓦尔多写过一个他个人的一个回忆的采访，他就是说，那当时已经就疲惫到麻木了。 就疲惫到麻木了，就是非常的疲惫。然后在几十个小时的飞行当中啊，就人的情绪啊、精神啊也非常的这种暴躁，就非常的不稳定。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看到那个时代的队员已经在身体的负荷上面达到了极限了，然后现在只会比原来更大，不会比原来减少。医疗条件、情绪疏导，在外界的技术方面都有提高，但是本质上人还是人，人还是肌肉、骨骼、韧带构成的，他还是有这种承受的极限能力。所以说，当时就是国际足联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也强调了，就不是说在五十场比赛之外再加上三十场比赛来挣钱，而是说把原来的很多这些没有意义的比赛给它淘汰掉，就把很多比赛的这种预选赛啊，通过赛程、赛制啊，给它合并起来，不增加，就是不盲目增加队员的比赛数量的情况之下，来完成两年。所以说，我认为大家可能普遍都认为，现在球员的比赛负荷已经非常大了。顶级球员一年打五十多场比赛，一周一场。大家不要忘了，现在的运动员，原来一场比赛，运动员一场跑六千米、跑八千米不错了。现在一场比赛，你不跑一万二都不尽力。所以说，应该说啊，负荷比原来大了非常非常多。 嗯。当然我们谈到的可能更多是这个在欧洲的这个联赛啊，包括可能一些水平很高的这个联赛当中，球员的负荷还是比较大。但是田先生，我想把话给聊回来，很多球迷还是觉得，就是说这个球员的比赛数量上来讲啊，我们中国足球的这个比如中超啊等等这个联赛，认为这比赛数量还是不够的啊。就是球员如果平时的这个联赛比赛数量不够的话，欧洲那边人是超量了，有点好像是吧，这是负担太多。但咱们这边好像这比赛数量还真的是不太够，是吧，田英？ 对，这个我倒是认同。我觉得中超联赛的这种比赛数量，一年的比赛数量的确是不多。就是咱们那个中超的赛程赛制，就是看上去整个给球员的这种一年的比赛数量，咱们球员觉得很疲惫啊。但是咱们真的是横向去对比一下的话，你会发现打的比赛是，哎呀，跟欧洲这些比赛是没法比的，跟巴西更没法比。你看看巴西比赛，你把巴西联赛的这个，把巴西这个国家足球的米点开，哗一下，底下包括各种比赛啊，这个州的比赛啊，这个、各个情况的不同的比赛，一大串。这个巴西球队啊，就是巴西好的球队，经常要四线以上作战，四线以上作战。就这个才是你说为什么就逼迫你不得不出年轻人哈，就是说你这个老队员打不了，我不得不让小孩出场，小孩踢着踢着就踢出来了。比赛这个比赛多，其实对于青训，对于青少年也是一个帮助。但是中国足球为什么现在在这方面还不能就是这么扩大？第一个哈，是因为咱们本身就是中超的这种俱乐部的这种生存能力有限。如果我们扩大了这种规模的话，其实很多俱乐部承受能力是承受不住的。举个例子说啊，比如说像这种中超的这些球队，像恒大呀，啊，当然现在咱不提恒大了哈。比如说像上港啊、国安啊这样的一些球队，其实如果说真的是一年，比如说打七十场比赛、打八十场比赛，光这个往返飞机票、主客场这些东西成本就会进一步增大，中超俱乐部的生存能力有问题，我们还不能这么扩大。另外一个中超，中国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是什么？我们这个祖国幅员辽阔，我们就是经常打着打着吧，南方还能踢，北方已经球场里的雪都过膝盖了。这也是当年就是说中超联赛为什么不能跨年的一个原因。 嗯，是的，天英，就是都客观的一个情况，但是还是说这个国足的队员。通过在这个世界杯预选赛当中的表现，田英，我们可以看到，跟尤其日本啊，甚至澳大利亚的这个队员在对比的时候啊，就是能感觉到人家的这个平时的比赛的强度，就要比我们强。所以在具体的比赛当中，感觉在对抗啊，包括整体的这个拼抢上边啊，好像都不太能够跟人家形成一个军事的这样的一个对抗的情况。想问田英，是不是就是像日本啊，还有韩国，随着他们这个旅游球员越来越多，他们的这个国家队的构成之后，这样的整体的强度就比我们要高很多呢？田英， 对，这个是肯定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在亚洲的这个层面上来讲，这种 让球员去欧洲踢球是唯一的一个可行的办法，提高国家队的水平的办法。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日本联赛，因为我关注日本联赛、韩国联赛时间很长，就在日本联赛、韩国联赛当中去欧洲踢球，它是一个名利双收的事情，挣钱多了，哎呀，口碑好了，广告多了，地位高了，它是一个名利双收的事情。然后就这种，刚才咱们也聊了，你说像日本联赛哈、啊，就是培养出了400多个球员在欧洲踢球，那也就是说，整个这个欧洲足球替日本国家队养活了400多个海外球员，也就是说，日本国内的俱乐部不需要承担这400多人的这种压力份额，然后俱乐部呢还能够生存。其实对于日本足球来讲，它形成了一个，包括韩国足球，它形成了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正向的循环，然后导致也整个联赛的，你看我们经常会说，那日本球员包括咱们今年亚冠也是，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日本强队跟我们踢之前，他的好多名将都转走了，去欧洲了，但是竞争力并没有下降，这就是因为日本联赛形成了一个好球员，22、23岁就留洋了，更年轻的一批小孩又上来了，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向上的一个选拔的机制，这个诸多的这些因素啊，最后都带来了一个什么？联赛的竞争力增强了，国家队的竞争力增强了，国家队的这种战斗力增强了，这种正向的足球发展，正向的足球的人员的培养的这种发展，其实给我们就是中国足球带来的启示非常大。人家的国家队这种能力、这种强度其实是有保证的，而我们刚才又回到刚才那个话题，我们为什么踢2年一届世界杯还是不行？因为我们翻来覆去还是这些30几岁的老将，我们的年轻人没有出来。是我们很多的这些人啊没有出来的原因，其实还是在于我们的联赛的这种人员的上升机制不畅通，就是我们这些老将依然是各个位置上的主力，我们这些老将依然是国家队的主力，依然是他们在打，我们的年轻人既没有上升空间，也没有足够的年轻人出来，所以说我们的中国足球始终没有处于一个正向的上升的循环当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强度啊，我们的这种竞争力啊，远远不如日韩的核心问题，核心原因。 嗯，那这个培养年轻的队员，田英，他这个是多种层面上边的，就是要有青训，包括你刚才提到很重要，就是上升的渠道，这个太重要了。就是这个队员，如果说你上升的渠道都不是特别的畅通的话，他就会感觉到某一个年龄段，他就不会说该干的事儿他就干不上。比如该本来这个球员很好了，该升到什么人这个一队啊，比如这个打上替补的时候，那他会发现比如说一队的上面还积压了好几位啊比他年龄还大的球员，还在等待机会呢。那这样的队员他就会啊一波压一波，造成这样的一个结局，然后国家队可能这个年龄就很大。那现在中国男足这个年龄段好像比越南比这个包括日本啊都要大个好几岁啊，田英，是吧？ 对，就是说你看我们的这个国家队的整体来的平均年龄哈、啊、主力队员的平均年龄其实会更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啊，就是说我们要看到一点，就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啊、因为我认识很多咱们的这些国安的球迷，很多国安的球迷，其中有几位国安球迷呢，自己家的孩子就是现在在青训在踢球，水平非常好。我跟人家这个父亲还聊过，我就说，哎，你的孩子以后好好练练啊，以后有可能以后在国安就能踢得上国安队了，而且能踢得上队长。但是人家孩子，人家家长说什么，都不敢去赌这一把啊，因为这个足球运动员的成才率还是太低了，可能100个孩子能踢得上职业队的就一个人，那么能让孩子去赌这一把吗？不能。所以说还是让孩子啊把足球当做一个乐趣兴趣就够了，正经八百好好读书念大学吧。哎，这个可是家长的一个想法。很多孩子可能到了高中之后就不会再从事这种专业的足球队的训练了，家长不敢去赌这一把，因为一旦你选不上，一旦你踢不上球，那么这个孩子以后干嘛，以后这个职业生涯人生的路怎么走他们都不知道。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问题。中国即便是说青训做得不好，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些有天赋的孩子，问题是这些孩子的家长不敢让孩子从事这个行业。所以说我们中国体育啊一直在讲一句话，叫做体教结合，体育跟教育要结合起来，搞体育不是一锤子买卖，搞体育不是让家长拿孩子钱多去赌一把， 能不能成奥运冠军。成奥运冠军，我们就跟那个谁似的哈，哎，这个家门口这个亲朋好友就全来了啊，我在深山也有远亲啊，啊，就是成了，不成那这个孩子以后怎么办？所以说，把体育跟教育结合到一起，搞体教结合，让每一个搞体育的孩子以后，即便成不了奥运冠军，成不了中超球员，他也可以有正当的职业，有非常好的前途。这个才是中国体育和中国足球未来的一个方向，就是体教结合，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分，体育跟教育结合到一起来培养人，我认为才是中国足球以后要走自己的路，一个正常的发展，是一个正常社会的一个形式。所以我觉得就是如何把在足球当中把体教结合深入进去，如何在足球当中把体教结合真的落到实处，我认为才是就是用我们中国自己的方式来推动中国足球发展的一个为数不多的办法。 好的，我们上半段的体坛夜话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贡献很多有价值的观点。我是康乐，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聊足球这个话题啊。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林苑。今天在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淅淅沥沥的雨水一直在持续，预计傍晚到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将会出现暴雨，偏北风二级转五级，阵风有可能会达到八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选择出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做好防雨防风的措施。预计明天白天降雨还将会持续，风力依旧较大，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偏北风五级，阵风仍然会达到八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北京体育广播再次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也祝各位假期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37天。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 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体坛夜话。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体坛夜话的下半段，我是康乐。今天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聊聊国际足球，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再次把天英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天英你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康乐。 天英，咱们来聊一聊国际足球这边啊。 C 罗和梅西他俩分别的转会到了曼联还有巴黎圣日耳曼，引起全球球迷的一个广泛的关注。这个在转会那一瞬间的那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是吸引了各种各样的流量啊、目光啊，都关心。但是说实话，他俩这个转会成不成功啊，不是说看那个一个瞬间的这个曝光度的问题，而是得看他俩在球队当中的这个实力啊、表现、能否延续大家对于他们这样的一种期待。天英，你觉得他俩有没有让你感觉到失望，或者是超出你的预期呢？ 对，这两个球员的转会，其实我认为在这个赛季啊，同时出现了转会，也证明了一个问题。在此之前啊，这两个人的身价地位是很难搬得动的。就是说，你想把这两个人弄转会了，那真是成本巨大，惊天动地。而把这两个人同时给搬动了，我认为在此之前的很多年是很难实现的。这国际足球当中啊，这个资金流动啊，总体的这个体量啊，这个盘子呀，达不到同时撼动当时的梅西、C 罗，而今年能够同时让这两位同时转会，我认为也证明了一，这个当今的这个国际足球啊，真的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在经济方面。第二，这两名队员的现在的总体的这种身价啊，其实出现了下滑。以他们实际的表现看，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哈，我至少认为影响力跟作用都在下降。就是从梅西的角度上看，大家看梅西其实都在看他在大巴黎，因为客观的说，他梅西之前在阿根廷国家队跟在巴塞罗那所面临的竞争远远大于大巴黎。没有梅西，大巴黎一样年年拿冠军，年年暴击对手，年年这个在联赛里面称王称霸，没有问题。所以说，就是大巴黎需要的是梅西带着他们去踢欧冠，带领他们去拿欧冠冠军，带领他们去横扫欧冠对手。但是从梅西现在的表现看，至少这个阶段，我认为梅西还没有找到带领大巴黎统一法甲联赛的地步。就梅西的这种在法甲联赛当中的发挥还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我觉得甚至比预期要低很多，所以梅西的发挥有点低了。 C 罗可能比预想的就是说要好，但是呢，我认为 C 罗的麻烦是在后面，因为当前啊，客观说，我认为 C 罗不是索尔斯克亚在曼联的战术体系当中所缺的那块牌。就是 C 罗的回归是一个非常好的对于俱乐部的运营、对于俱乐部的宣传、俱乐部整体形象的提升一块非常好的选择，但是在战术上面，在这种比赛的需求上面，我认为 C 罗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现在的曼联不是缺 C 罗这么一个队员在战术体系当中，但是他来了，你又不得不改变全队的战术体系去适应 C 罗，为 C 罗来服务。我认为他是一个在别的方面非常好的牌，但是在战术体系当中 C 罗不是，所以 C 罗以后的麻烦会在赛季的后半段我觉得会出现。因此我个人感觉哈， C 罗和梅西的这今年的转会开局看似热闹，但是两个人在后程都会有很多的困难跟麻烦出现。 另外想问问天英，你觉得是不是由于法甲的这个动作挺大的，造成梅西刚开始他还是不是搂着点啊？亦或是说他的这个个人的风格过于的体系化了？他很多人都说了这么多年了，他只适合于巴萨的这个体系，这个你认为是不是有可能是两个重要的原因呢？ 这个的确有这方面的原因，就是我们首先要承认啊 ，C 罗跟梅西啊这两个球员号称绝代双骄，那是货真价实的，他就是绝代双骄。特别是梅西，我认为梅西的天赋可能是世界上历史以来最接近马拉多纳的，就他个人的天赋就是够。梅西在此前的比赛当中也在反复证明他就是接近于马拉多纳水平的球员，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现在，但是梅西的成长其实跟巴塞罗那的关系太大了， 他从十几岁就在这个环境里成长，一直踢到了三十几岁，踢了20年在这个环境里面。他自己适应巴塞罗那，他自己适应球队，巴塞罗那也适应他，他能够让自己的能力得到100%、80%、90%的发挥。但是法甲大巴黎跟他就是截然不同，这么多年这个球队的风格、舰队的风格各个方面是完全不同的。我认为这种不同是需要时间去磨合。现在的梅西，就是我相信啊，梅西把自己的天赋的60%-70%发挥出来，这个带领大巴黎统领这个法甲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梅西现在所遇到的问题，我认为就是说，第一，这个环境他的确是不适应，他至少还需要半个赛季的时间来适应。另外一个，梅西现在在这个球队当中，他的，我认为梅西的话语权跟梅西的这种场上的球权跟巴塞罗那时期是不一样的。毕竟现在这个球队还有内马尔，毕竟这个球队还有下一代球王姆巴佩，所以我认为梅西就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环境。梅西之前在巴塞罗那，没有人会跟他去产生这种疑问，没有的，从来不存在。现在梅西需要到一个新的环境、新的这种战术体系当中去适应了，所以是存在这么一个问题的。但是我认为啊，我还是这观点，梅西把自己的天赋发挥出60%-70%，带领大巴黎横扫法甲联赛就没问题。但是这种情况在欧冠当中是不够。 当然了，就还有一个球迷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田英，就是梅西和 C 罗，他俩从最近的表现来看，你觉得踢一个几年呢？就是明年的世界杯应该都能踢吧？ 我认为明年的世界杯是绝对没有问题。但明年的世界杯就如果没有重大伤病的话啊，但是明年的世界杯非常可能就是 C 罗梅西的这种职业生涯的一个绝唱，是他们的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绝唱了。因为再回到比世界杯当中，那是不是就快40了？这个 C 罗就，我没有具体算过，就快40岁了吧？就再打5年是吧？对于梅西来讲也接近40了，所以说已经超越了人类在足球运动当中的极限了。我认为可能性就不大了。这个卡塔尔世界杯真的可能是这个绝代双骄的绝唱了。然后，怎么讲？就是大家现在可以仔细的去看这两个人。这两个队员不单是足球运动当中两种风格的这种顶级的水准，更是现代啊人类体育的这种科技的水准的最高峰。梅西大家都知道，他刚到巴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体的状态，对吧？他当时对他的身体是如何来评价、如何来评定的？他能够坚持踢到现在这个岁数，已经就是他自身的这种身体的一个天赋的一个极限了，是人类医疗技术、科技技术、这种体育技术的一个给他的辅助的一个极限了。C 罗更加是如此，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两名队员的时候，由于大家可能对足球的喜爱跟对田径啊、跟对奥林匹克的喜爱是不一样的，但是大家可以回过头来看，就 C 罗梅西的这种在体育当中的身上表现出来的、折射出来的体育的整个世界的进步，其实跟奥林匹克百米冠军，像大家会经常会研讨，哎，博尔特怎么跑那么快，对吧？游泳的菲利普斯怎么游那么好？其实就是跟这种他们，就菲利普斯、博尔特曾经在一段时间之内代表了人类的这种体育科技、体育技术、体育的身体素质、人类的训练水平、训练的科技代表的一个高峰。C 罗梅西同样也代表着这样的高峰，尽管他们从事的是足球运动，但依然是人类体育的高峰。所以说，看一次找一次，看一次没一次。未来我认为不会再有这两个人同时出现，也不会再有跟他们水平接近的球员。直到现在，我也认为最有可能接近的两个人，姆巴佩、哈兰德两个人，即便到了职业生涯的顶峰，也无法跟 C 罗梅西相比。 是，天生刚才提到了这个足球运动员的这个年龄的问题啊，这你说这个足球运动员快到40了，确实比较少见啊，就是还在这个世界的顶流的这样的一个舞台当中去踢球。你说你比如说要不是在五大联赛这个豪门球队，在其他的这个联赛淘金，那还有可能但是在像 C 罗和梅西这种情况确实不是特别的常见啊。当然我也是预估他俩应该还能踢个几年的时间，明年的世界杯这俩人应该没啥问题的话都会参加。但是我们似乎在提到这个足球年龄的时候还落下了一个人，天英这个就是伊布。伊布应该是40了 我记得前两天看着新闻说的是这好像下周还几周之后啊，他就变成这个39就快到40了，就过生日了啊，应该伊布马上就到40岁这个年龄，还是在你看米兰踢的也不错呀。天星你怎么点评伊布这个球员？伊布在前几天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了他与这个梅西 C 罗的一个对比的时候，仍然是这个伊布的口吻啊，说了啊，咱不跟他比什么这个金球奖啊，他说金球奖这是他没有选我啊，不是我的能力不行，他用这样的一种语气来说的啊，就还是那么的霸气。天英也给我们点评点评伊布吧。 啊，我觉得伊布是这伊布特别有意思啊，因为伊布当时带领国际米兰啊拿联赛冠军的时候，我没记错的时候已经28了，就那个时候在他觉得哎呀，他的职业高峰啊真的就是在这个国际米兰啊带领球队拿冠军实现了。结果人伊布呢还这几年又断断续续的哈，又 AC 米兰效力啊，又这个谁啊，又是到了这个曼联去效力啊，然后又回到了 AC 米兰啊，就人家后来又去美国，从美国又回来了。就到哪个球队伊布都能告诉你回来就能进球啊，进球就能决定胜负，决定胜负啊，就是没有他就不行。这个我觉得伊布就是刚才咱们说到 C 罗梅西的时候没有谈到伊布啊，我认为尽管我们说就是说 C 罗梅西是世界的顶流，但是如果说在 C 罗梅西之下，就是在巅峰时期谁是第三个顶流，我认为伊布绝对算一个。但是呢，伊布的核心的优点是什么呢？我认为伊布的核心的优点就是说，这个队员他的自身的身体素质、自身的技术能力的水准保持的非常高，从来不掉水准。伊布当年在美国联赛踢的时候，从美国回到了欧洲联赛，迅速就重新找回了欧洲联赛的顶流水平，这个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很多球员从美国联赛再回到欧洲就已经踢不上了，伊布不是。但是伊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相信这个问题伊布自己不承认，但是所有用过他的球队都承认，就是伊布的稳定性不足，这是第一个。伊布不能够在一个完整的赛季当中持续的输出自己的能力，这是一个。第二个，伊布的确是到了这种年龄之后的伤病非常多，伊布的职业生涯几乎在每个赛季都有一些伤病的影响，而且在个别赛季还有重大伤病的影响。上个赛季的在 AC 米兰，你就不能忽视伊布的伤病是不是 AC 米兰一个阶段性这个停摆啊，一个阶段性表现不好的原因。而且在此前很多比赛当中伊布都是有伤病，所以伤病制约了伊布的发展。还有一个大问题啊，我认为就是毕竟嘛，这个伊布在国际米兰效力过哈，大家对伊布的这种发挥是场场比赛都在看。伊布有一个问题是在欧冠当中的表现远远不足，就是伊布在欧冠当中没有决定性，伊布在踢超级强队的时候没有决定性，伊布在打这种困难的比赛的时候，伊布的这种团队性、团队属性不足。伊布经常是一旦自己单干不成的时候，情绪不好，情绪不好的时候，他跟团队的配合支持就不够。我认为伊布是更像伊布跟 C 罗梅西相比，伊布更像个人英雄、孤胆英雄，但是这种孤胆英雄都有点这种啊离群所居啊，都有点这种个人的这种东西比较多，他不是一个带领球队可以持续前进的人。 当然这边也有球迷朋友想让天星给分析分析现在的这个世界足坛当中的顶流教练，你认为是哪几位呢？ 这个顶流教练其实都跟咱们中国足球传过绯闻啊，跟中国足球配得上跟中国足球传绯闻的教练才叫顶流教练，对吧？现在这个经过大浪淘沙之后，其实我们看到了就是早前的一批教练，就是我很小，我看球刚开始看球那会儿，当时世界的顶流是谁呢？是卡佩罗这样的，卡佩罗、里皮，是海因克茨这样的教练叫欧洲顶流，带皇马、巴萨、拜仁这样的水平的教练。然后后期的时候就是变化了嘛，就是整个技术水平升高了，就是开始使体育大数据分析比赛了，开始使这种体育的这种技术计算机分析比赛的时候了。这个谁？我们看到穆里尼奥、瓜迪奥拉就出来了，作为新的一个时代的代表。然后在他们之后，其实这个阶段大家也看到了，穆里尼奥、瓜迪奥拉慢慢慢慢的开始在世界足球的顶流当中有点要往下滑了。 穆里尼奥滑的要更快一点点，对吧？要滑的更快一点点。其实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像图赫尔这样的教练已经开始慢慢慢慢的出来，然后像克洛普、图赫尔这样的教练，其实我个人觉得世界足球当中的这个顶流的教练啊，跟之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之前，很多的教练的成功的诀窍是什么？就是经验。你很少看见20岁、30岁就成功的教练，他50、60岁才成功，是因为他执教时间长，见得多了，经历的多了，经验被认为是教练当中的一个很大的财富。但是国际足球、世界的科技的发展，让经验成为了一个可以通过计算机、通过数据积累的东西。就是现在的教练，你可能通过计算机得出的分析结论、大数据得出的分析结论，可能在一秒钟之内你就能得出这个最终的核心的关键数据和结果之间的关系，而很多教练可能得用10年的时间去看比赛才得出这个结论。现在的教练比原来会成熟的更快，所以说现在教练的这种成熟的更快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现在很少有原来那种需要10年、20年积累的顶流教练了。现在可能一个年轻的教练，30、40岁的教练，没带多长时间的队伍，就有可能会创造出奇迹。所以说，我觉得哈，下一个顶流的教练，非常有可能是大家都没有听说过的，非常有可能是这种在小联赛、在低级别联赛、在不那么著名的球队当中，一下就能出道、就能产生的。其实大家回头看，像图赫尔、像克洛普这样的教练，此前的执教生涯不是特别辉煌，也就在一个联赛执教过一个豪门。大家回想回想，原来卡佩罗那是把欧洲所有豪门基本都执教过了才能叫顶流，海因克斯那也是在欧洲执教过很多豪门才能叫顶流，对吧？现在时代已经变了，科技变了，教练变得更加好当了。所以说我们不知道下一任这种超级教练出来之后是什么样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是一个不那么有名的年轻人。 哎呀，天英，你这么一说，我看有球迷有反馈了，说啊，不特别有名的年轻的教练，是不是我们这个中国足坛出一教练，未来能不能执教一下皇马？但是我看有人回复说，感觉这个概率比中国球员加盟这个五大联赛豪门球队还要低。哎，这是一个畅想，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国内的这个教练，比如说像李铁指导啊？如果有一天能执教曼联和皇马，或者是你很喜欢的国米这种顶流的这个这国际级的这个底蕴的球队，这是不是是一种畅想吧？天英，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个其实说中国教练有没有可能啊？我认为难度非常大。对，因为这个问题我也想过，我说我有没有机会是吧？因为也有这些体育的记者后来就当过教练的，对吧？但是体育记者当出色教练的非常非常少，就是成不了。很大一个原因是什么？是就包括就是我们说大家经常拿穆里尼奥说嘛，觉得穆里尼奥这个没当教练之前什么都不是，其实不对。穆里尼奥没当教练之前，人家就是守门员，人家就是干过门将。然后另外呢，穆里尼奥的父亲带领穆里尼奥入的行，人家父亲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教练。还有穆里尼奥当年跟罗伯森的时候呢，是给巴塞罗那当过助教。原来人家为了讽刺他，说他是翻译，他只是兼职当翻译，人家是罗伯森的助教，执教过巴塞罗那。所以说，就是在足球当中，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能不能融入到人家当地的足球文化当中去。中国的教练，我们在乒乓球、羽毛球这些跳水、举重这些项目当中，我们去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去执教都没问题。是因为你深入的了解这个项目，你知道这个项目的文化精髓是什么。我们中国足球球员都没摸着门呢，教练更没摸着门。我们去执教皇马巴萨，我们不可能，就即便说我们的教练掌握了最新的科技哈，我们中国这个这么多互联网公司啊给我们开发了一套系统，我们掌握了这么多的科技帮助我们的教练去了解队员，但是你没有掌握他的文化，没有掌握这项运动的这种精髓，我认为还是很难成功的，非常非常难以成功。 是天英，尤其是其中文化这个角度，语言是最重要的。我认为就是你要当教练或队员， 否则的话人队员骂你，你都开玩笑，人骂你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穆里尼奥他当时他确实是语言方面人家是一点问题没有，而翻译啊各种跟这个人际交往，就刚开始他其实还是一个非常谦逊的学习的一个态度，当然了他有这个本身性格当中桀骜不驯的这样的一面。这个其实提出来了，这个刚才有球迷提出来这样的一个畅想，只是想想而已，大家聊一聊。我认为这个基本不太可能啊，就是咱们国内的教练还想执教人家欧洲的这个顶级顶流球队，不可能啊！甚至我觉得执教一个最基本的保级球队，这个可能性都基本上是没有啊。这语言这一关就很少有教练能够过得去，另外就是文化的这一关，再有的就是你的教练你不得有这个战绩啊，你这样的一个平时的这个履历什么的，这都是不可能达到的。当然我们聊回了中国足球国家队的事儿，田先生再给我们简单说一说吧。经过这一周的观察，你觉得中国队接下来下一场十二强赛对越南队的比赛，你的信心有没有提升啊，田英？ 看了越南队的这种报道，其实我觉得越南队现在信心爆棚啊，就真是觉得像赛前说的一样，但是也太看不起中国队了。我认为越南队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球队。我发现好多就是你看像中国体育当中啊，咱们最强的项目，咱们最强的项目羽毛球、乒乓球、举重、跳水，中国队员、中国教练也从来没有轻视过任何一个对手。但是呢，就是水平如越南这类的足球队现在竟然也如此轻视中国男足，我认为既是对方的傲慢与无知，我认为也是对中国足球的一个鞭策与激励。看过现在的情况，中国队现在在集训的过程当中啊，在海外集训嘛，应该说训练量非常大，已经有这种队员啊，就是身体啊出现了问题啊，就是非常疲惫啊，这种情况出现了。应该说，我认为至少证明一点，就是李铁教练在这个时间之内没有放松，因为这种海外集训，这种对身体的这种情绪的影响非常大，一旦放松就收不回来了。李铁教练至少在这个时候没有放松，国家队抓的还是非常紧。原来我认为越南的情况会很有优势，越南很有可能跟咱们会踢得很好，但是现在的情况看，越南队如果持续保持这种就是不知哪儿来的这种心理上的优越感，那越南就会出现所谓的轻敌。而中国队现在在这种情况之下两连败之后，我认为中国足球已经到了这种真的到了边缘了。那么我们的国家队在这个时候大于多量训练，艰苦的训练，低下头什么都不说，让事实说话，我认为有可能最终中国队会用一场真正的胜利告诉越南队，瘦死的骆驼还是比你大。我认为这个有可能，中国真的啊，我认为在心态上面中国队是有可能有一定优势的。 当然天生你说这个也有可能是双方在媒体上面的这个炒作啊，因为这个媒体在报道足球的时候很重要，就是流量。怎么有流量呢？这肯定是报道一些相互之间的这个口水战等等的。至于人家越南队的主教练包括越南队队员是不是轻视中国队，我认为那倒不一定。因为现在从这个目前的一个排名上来讲，两个队是排在这个小组的垫底的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另外一个从这个所谓的出现概率上讲，我看了一个概率应该也是都差不多的，0.28%。这个概率有那么准吗？田英，就相关的这个数据的这个机构，很多球迷都关心这个概率的问题啊。 应该说概率的情况会非常准，就是它这种概率啊，很多都是拿这种所谓的一些数字啊反着推出来的，就是拿一一除它，这种就拿一啊一除这个数字，就会得出的是一个概率，底下这个数字一被一除的这个数字。其实是之前用了大量的这些数据分析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这个结论现在看啊，因为我一直在研究这一块嘛，我认为这个结论还是比较准确的。就是说当然啊，不是说奇迹不可能发生，就跟你买彩票也能中500万一样，买彩票中500万的概率是什么？它其实是2000万分之1的概率，2000万分之1左右的概率才能去中一次500万。那么这种概率按照咱们原来开玩笑讲，那就是出门打雷被雷劈一次才1000万，又被劈一次又出1000万，被劈两次你才能够有一次买彩票能中奖。那即便是这样，每天也会有人中，对吧？也就是说小概率事件其实在理论上面，在数学上面也是有可能发生的，只要它有就会发生，它不是零就会发生。那么中国队的这个 刚才康乐说的是这么低的一个概率，我认为在理论上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但是它的确的确的确非常非常的低，也就是说你有可能，也就是说你有可能踢一百次踢一千次才能两次机会。怎么讲，悲观我认为是肯定的，但是我认为中国足球即便如此，如此的悲观也不要放弃希望。 没错，至少咱们力争国足啊，不要垫底，怎么着也得把越南队给赢下来吧，不争馒头争口气，希望国足能够有好的表现。好的，我们今天的体坛夜话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分享了很多关于足球有价值的观点。我是康乐，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冬奥加速度。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关云长在黄河渡口刀劈了秦琪，他保着二位皇嫂渡过了黄河，这算来到袁绍的地界了。云长将军保皇嫂千里走单骑，过了五关，斩了六将，这是迫不得已呀。云长将军也不愿意这么做，他觉得对不起曹丞相，可是事已至此了，以后如果有和曹丞相见面的机会，我再跟他解说一番，把我这苦衷再跟他说说。云长正要奔袁绍那个地方去，幸亏孙乾赶来，说是刘玄德已经不在袁绍那儿。刘备一看和袁绍这个人无法相处，所以呀，刘备找了一个脱身的机会，到汝南会合刘辟去。孙乾特意赶来给云长送个信，怕云长到袁绍那儿遇害。云长将军这才把去的方向调转了，推动车仗直奔汝南。走出一段路去了，忽听后面金鼓大作，来了一股追兵。谁呀？夏侯惇。夏侯惇听说关云长过五关斩了六将，特别是在黄河道这儿用青龙刀把秦琪给劈了，夏侯惇可气坏，这还了得，这汉寿亭口夺关斩将，一路上是横行无阻啊，把秦琪杀了，老将军蔡阳的外甥，我受蔡阳重托，那秦琪是我手下一个很不错的偏将，就让你关云长给杀了，我一定得给秦琪报仇，我得把你关羽捉住，他带领300铁骑赶上了。云长将军一看，他立刻告诉孙乾，你保护车仗，顺着官道赶快走，不要耽搁，由我来抵挡夏侯惇。孙乾领命保着车仗走了，关云长一掉马头立马横刀等着夏侯惇，夏侯惇的人马就到了，来到跟前刷的一下把队列排开，夏侯惇往前一催马，叭把手中钢枪这么一摁，云长休走。关羽一看，夏侯将军，你为何率领人马前来追赶关某？恐怕有失丞相之大度。你知道不知道丞相放我走的？凭什么来赶我呀？夏侯惇这么一听，哼，我未见丞相的军旨文凭，你关羽一路上夺关斩将，无礼太甚。今日俺夏侯惇特地前来捉拿于你，现与丞相发落。说完了之后，哗往前一催马，是鸣枪直刺关羽。云长这么一看，哼，